大家好啊！今日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到啦。今日我哋情商又请到阿笋哥上嚟录音嘅。今日我哋讲一集菠萝鸡。嗱，点讲？我哋今日讲一集菠萝鸡。话说咧，就阿笋哥刺激咗我，谂翻起以前我一个同学。我读护士校嘅时候，有一个菠萝鸡，嗰条系女嚟嘅。咁咧，嗰条女咧， 菠萝鸡系咪一定系女嚟嘅咧？ 唔係菠蘿雞係形容嘅人啫，嗱菠蘿雞係咩嚟嘅？你去紙扎鋪買到噶啦，咁即係一隻雞嚟嘅。咁嗰只雞我嚟做咩？嗰只雞咧就嚟釘屋釘桃花嘅。如果你嗰排桃花多，你買菠蘿雞翻屋企啦。咁、 okay. 菠蘿雞咧嗰啲毛係黐落去嘅，咁同埋個樣好撚似菠蘿啊。咁咧真係叫菠蘿雞，咁你真係去買得噶啦。你唔信嘅話，你嘥十幾蚊有得賣噶。總之喺紙扎鋪有菠蘿雞賣噶啦。 買只雞好啊，大家翻屋企保證你一味可以靠黐。 咁咧咁咧今日阿筍哥講嘅時候，我又諗起嗰、那個同學係點嘅咧？以前咧，佢阿爸咧就話啲乜撚嘢做生意啊，住山頂啊，嗰啲又路咁啊，讀國際學校咁啊，入到嚟護士學校讀啊，即係證明唔撚掂啦，掂你唔使入嚟讀啦。咁啊點咧？我話俾你聽，去卡拉 OK 照去，去邊度照去，去完之後話俾你聽，我冇錢喎、啊，叫佢找咗扮痴扮傻食落堂，屌你老尾！一逢係出去咧，嗰陣時我同我條女同房噶，同阿我而家老婆同房，咁咧佢又點嘅咧？問我老婆，喂，我翻屋企啊，攞住$100嚟，大家同房你唔好托佢手踭，但係佢屋企住屯門，佢租間村屋屯門翻屯門$100，你搭直升機咩？咁佢咧去邊度都要搭的士嘅，我平時唔知佢點樣出入啦嚇，平時唔知佢搭咩車出入，但係個問題同你一齊咧就問你攞錢搭的士噶啦，咁你問著我攞咁啊，屌你老咩你我條女同房個俾你啦大哥，但係一樣嘢我係想知啊，即係其他男仔有俾喎。即係其他男仔都俾，但係個俾法咧就即係佢又用啲電啊、鋁啊，即係得閒俾個波餅你食下嗰啲 啦。我覺得男人科水天經地義啊，有時講真，條女真係問到你攞你唔俾，其實佢都耐你唔何。 係， 佢唔通喺度喺地下。 唔係，如果同佢吹啲簫啊，即刻俾。 咁可能要俾$300 屌你老味，$500都俾嘅。 港女啊，始終都係啊。 始終港女啊，不過港女出先唔撚掂啊，話俾你聽。 O K， 個缺陷喺邊度咧？ 個缺陷技巧唔夠搏啊，唔係絕代咧，有啲絕代啊，屌你內地嗰啲。咁咧呢條女咧，佢最撚老撚土係咩咧？出嚟卡拉 OK 大棒一齊出嚟，我話俾你聽，次次咧又唔係扮飲醉，又扮乜扮物，總之咧你。找錢嗰陣時候，你永遠見佢唔撚到啊！尤其佢食 buffet 啊，屌你成班人一齊去食找錢嘅時候，一定揾佢唔撚到啊！呢啲咁嘅臭閪，但係佢個身上面著嗰啲就係啲過期，即係以前啦，即係有貨嘅時候買落嗰啲過期 LV 啊，即係總之 LV 核突到好似鐵達尼號撈翻上嚟嗰啲咁樣噶啦，啲衫又過撚曬時咁撚樣。 不過我呢、這個我出去做 job 嘅時候咧，有時即係你知道我哋係 supplier 啊嘛，咁咧有時同個客一齊食飯嘅時候咧，個客咧差唔多埋單嘅時候咧，就走去屙屎，我最中意。 咁撚狗閪， 成個月都有，真係成個月都有。 屙屎啊！ 就臨埋單咪去屙屎咯，哎屙到屎，跟然後翻到，咦都仲未找數咧？佢係啊，佢好耐啊咁樣。 哇！我屌佢老， 然後出翻嚟最屘係埋數。我哋 supplier 好多時都唔找錢，如果要啲條數太細嘅話咧，我哋都唔會俾啲客做菠蘿雞。 係啊，咁個客出到嚟咁點啊？ 咪喺度等咯，然後最屘咪面懵懵喺度多湊幾百蚊出嚟擺低咁樣咯。 哇！咁撚醜貴咧，就閪佬。 係啊。 唔係，不過我都遇過，我出嚟做生意咧，有啲撲街咧，話俾你聽，有一單嘢好撚，即係好撚搞笑。嗰陣時咧就同個客傾嘢，咁個客咧就約撚咗香港咧某大酒店嘅 coffee shop， 咁咧。嗰間酒店咧就叫 Peninsula， 咁咧個 coffee shop 咧就好出名。個閪佬嚟到，我見佢有杯咖啡，咁啊梗係即係傾完就找數。個撲街第一時間散水，我話俾你聽，找數咧嗰杯咖啡幾多錢咧？$3,000+。 咁貴？ 原因就係佢之前有一班人嚟食撚完嘢嘛！我屌佢個老母！呢啲咪滑撚突咯。 不過我哋討論 嗱出嚟撈嘢唔緊要，你咁醜怪，你任何行業都做唔成。一個人你冇水，你跌得起，話俾人聽你窮，我好欣賞你。但係如果你冇水得嚟，要做呢啲咁嘅醜怪嘢，等於我個同學一樣。你冇錢，你接受到自己，我冇錢，我今日放低身段，我跌得起爬得翻低，即係跌得起我爬得起身。你喺邊度跌唔緊要，邊個位置跌唔緊要，邊個年齡跌唔緊要，跌落邊度都唔緊要，最緊要你起翻身，拍一拍個身，唔緊要，再嚟過，呢啲叫英雄。邊啲叫狗熊咧？跌撚完之後喺個屎氹度，我以前好撚掂噶，我以前阿爸又點噶，我以前我舊屎又點，我舊屎又點，舊屎啊屙啊衝啊落廁所啦！你仲諗住以前你永遠唔會成功？ 啊，我想問個問題咯，即係呢個你知道啦，嗱，好多人喺面對現實，但係又未必有咁嘅能力噶嘛。 係。 於是啲女咪好多去咗做雞咯。咁我想問啦，你呢個中環呢個雞竇咁多年，有幾多女咧係因為為咗呢、這個即係重拾佢嘅新嘅生活，所以去做雞啊？嗱，幾多女？仲有幾多女咧？真係因為 enjoy 自己嘅性慾啊？ 筍哥，我想講一個嘢俾你聽。近排我睇咗一本書叫《性病態發落》，呢都係師兄寫嘅。咁咧，嗰個人叫伊寧。咁咧，佢寫咩咧？克拉夫特艾賓。咁咧，克拉夫特艾賓就寫咩咧？一個女人喺婚姻裏邊接受老公嘅性交，唔係因為佢發生性慾，係因為佢要向老公表達佢嘅愛意。嗱，女人咧做雞冇人話興趣嘅，我話俾你聽，我好少見到，因為我性慾強啊做雞啊，我性慾強做 AV 男優啦。 因為我近排咧聽到個 friend 講咧，好搞笑，佢就講話呢個，佢話咧，佢個 friend 就同咧條仔孭條數， 係 孭完條數之後咧，咁然後咧佢咧就去同另外一個有錢叔叔，我諗係有錢伯伯啦，六啊零歲， 係。 就喺埋一齊咯，跟住我同佢屌閪，呃鳩佢啲錢咯。跟住然後咧，我聽到個朋友個 comment 就係、是：，嘿，有乜所謂啊？佢好撚中意屌閪啊嘛，咁樣。我諗下，咦係喎，係咪真係有啲女好撚中意屌閪，最屘佢想做雞嘅咧？ 筍哥，我未遇過啊，有你介紹我識啊。我都好想識啲好撚中意屌閪、好撚中意屌屎忽、好撚中意吹簫嘅女。我出嚟撈嘢撈咗咁多年，食四方飯食咗咁多年，我見都未見過啊！ 不過我聽到呢個寶蓮寺咧有七日出家做和尚， 不過七日去做呢個鴨啊！屌、 有冇呢回事嘅咧？ 我話俾你聽，我以前有個老友做鴨嘅，真人啊，講笑啊！ 但係佢係男旅客都 男客，唔係佢接旅客嘅，佢喺啲鴨店做嘅。我話俾你聽，第一日翻工咁咧要跪嘅，咩叫跪咧？就單膝跪，你遞酒啊之類要跪嘅。咁、那個客人咧去廁所你要陪佢去嘅，咁咧就要著西裝翹住佢嘅手，咁喺廁所嗰度咧排成一直線。佢一出嚟嘅時候又要遞毛巾啊，咁樣又要拖翻佢入廁所。話俾你聽，佢最賤係咩？啲女啊，佢係玩到癲，入到嚟又要你扮打飛機啊、煙頭辣鳩你啊。因為我老友咧都幾靚仔啊，嗰陣時候去做到。哇！真係俾佢虐待到不似人形，唔係講笑噶。佢真係攞支煙頭食食下，屌你老味，兜嘢辣我喺條頸度咯。我老友就係咁撚咗辣，撚咗 mark 翻嚟啦。 好多錢嘅 咩？好多錢啊！發脾氣咋？ 我咪即係俾好多錢佢， 抌翻兩嚿水喺度咯。 黐線，兩嚿水辣個煙頭，我屌你！ 咁你咪試下打佢咯。 但係咁，我想問你個 friend 係為興趣啊，定係 為冇錢啊？仔。 咁咩原因咧？佢？ 喂，佢做水喉嘅啫 喎， 做水喉飲咳水咁，屌你老味冇水做呢啲啊，咁有撚計啊，係嘛？ 所以我話以前咧呢、這個故事講咗句對白，呢、這個叫咩啊？光交光交救地球， 香港冇窮人。 點解咧？即、就、係、是、因為咧呢、這個你話女人冇錢就走去做雞，男人冇錢咪走去做鴨咯。然後咧就俾人逼住去光交嘅時候，呢、這個香港人 真係慘啊！不過做鴨真係唔係咁舒服㗎，因為你會受好多氣嘅。因為女人上到去鴨店咧，佢唔係為性慾，佢係為發泄。男人唔係啊，男人去到咧就係為發泄，就唔係為性，因為為性慾就唔係為發泄，即係都想屌個閪嘅啫。女人唔係啊，上到鴨店我話俾你聽，哇！真係難咬到你啊，屌你老巴到你啊，真係巴到你唔信真係。因為咧有一次咧，我老友咧帶我上去睇，咁我老友咧就。即係話呢個我老友嚟㗎，今次上嚟都係參觀下啫。我話啲，我話俾你聽，啲女又唔好撚醜怪嘅，不過即係嗰啖氣你係落唔到㗎啦，即係欲鳩你啊，入去玩鳩你啊，諸如此類嗰啲，係令到好撚難受啊。即係佢叫你兩條馬路打茄揾俾我睇咁撚樣，咁你點啊？ 咁打咯， 焗打啦，有時屌好撚恐怖啊，玩啲嘢。 我哋身體都只係一個臭皮囊嚟 啫。哇！屌你，阿筍哥你咁吃鳩，你個撈啊！屌。咁咧仲有一次咧，我遇到一個女仔。嗱，呢間夜總會講過好多次啦，以前個節目都講過。你去崇光百貨過馬路45度個莫高望下對面樓，嗰間執咗粒㗎啦。以前叫櫻花夜總會。咁櫻花夜總會最過癮係咩咧？九五時間上去，九五時間上去咧最多 OL， 嗰啲真係 OL 嚟嘅。因為佢哋咧失業之後咧就話俾阿爸媽聽照翻工，咁啊翻九五嘅啫。所以晏晝咧就好多大客去嘅。通常咧九五時間得閒嗰啲一定係唔係地盤佬啦，因為夜總會嚟噶嘛嗰度，咁一定係一有即係有水嘅人。咁嗰陣時識條女，咁啊我有一日就同佢講三點零鐘上去，咁我就話喂出街啦，咁我攞手袋先。我話嚇唔喺度砌嘅咩咁樣樣？佢話唔係啊，咁我話咁啊去撚咗聖地牙哥啦。 哦，有啲牆係可以 了樓上咪即砌咯，屌！ 但係點解佢唔喺嗰度同你砌咧？ 唔係佢真係買咗。出街㗎，咁原來咧佢係點嘅咧個形式？ 佢咧嗰個女咧就以前咧就做銀行，炒撚咗有之後，因為要養家，佢咪照翻工咯。咁喺嗰度翻九五時間，翻朝九晚五咯，真係。咁嗰條女都跟過一排嘅。咁嗰陣時有啲貨，咁佢我就問佢：你諗住長做？佢話唔係噶，諗住即係儲一筆錢，或者儲唔到都好啦。因為而家要養家，咁有人請我咪走咯咁樣。咁呢啲咪叫放得低身段咯。以前嘅嘢 好靚啊，條女 一般嘅咋。 嗯、 即係一般 OL 樣咯，即係唔突出唔標青嘅，冇身材啊，冇咩話哇大波大囉啊嗰啲冇嘅冇嘅。同埋一樣嘢好搞笑啊，你咧食煙咧佢係唔係好中意？原因就係佢話做銀行啊，阿媽鬧咯。即係你有陣煙味㗎，梗係唔知做銀行啦。 佢識唔識做嘅咧？即係嗱，你諗下一個咧小 誒、其實唔係好識嘅咋，佢誒廿幾歲啦，廿到問㗎啦。 咁點樣會識出嚟做？即係佢嚟到嘅時候，佢點招呼你咧？你都要俾幾千蚊佢使下㗎。 唔係，咁你啊傾下偈啊，屌下閪嗰啲咯，冇乜特別服務嘅，即係乜獨龍轉屌屎忽啦嗰啲冇嘅，即係當你男朋友咁咯，真係。 嗯、 即係你同女朋友唔會屌屎忽啊、獨龍轉啊、屌鼻哥啊、阿婆啊、屌兩 Q 啊咁樣冇㗎嘛，即係好似男女朋友咁咯。啊、即係你重拾男女朋友的 feel， 但我又話俾你聽，我唔係好中意男女朋友的 feel， 我最中意邊啲咧？太會爛做，哇！屌你個跟台，哇！犀利獨龍轉，哇！屌勁啊！屌屎啦！哇！好嘢嗰啲啦，即係，但係我覺得呢個女仔一樣值得我哋欣賞，放得低。我以前做銀行唔掂，我而家做性工作者，我養住頭家先，一有第二啲職位，我咪去做咯。呢啲先係值得我哋敬仰，嗰種態度係我好欣賞呢個人。佢雖然有留個電話俾我，但係 so far 即係呢幾年我都冇揾過佢，亦都 無謂啦， 無謂再搞人哋。 唔係最差就係喺人哋唔好嘅時候咧， 啊， 你識咗佢；喺人哋好嘅時候咧， 你揭翻佢啲臭屎出嚟， 話翻俾佢聽。其實你只要出現，你就話俾佢聽，以前係個咁嘅人。 啱啊啱啊，所以無謂㗎。我 算啦嚇，人嘅姻緣係有段時間嘅，過咗咪算咯。 啱啊，即係我覺得呢樣嘢係即係菠蘿雞，你菠蘿雞得嚟。你睇下自己嘅位置，有啲人係菠蘿雞得起嘅。嗱，我講一個例子。 話有菠蘿雞得起嘅人啊？ 係啊，李嘉誠黐你，你明唔明佢黐啊？ 黐完得。 啱啊，呢啲咪菠蘿雞得起咯。 嗯，李嘉誠唔會黐我啊，但係。 如果李嘉誠肯黐你，你一定俾佢黐啦。 例如黐我啲乜先？ 嗱，譬如一齊出嚟傾下偈，食餐飯咁樣，我諗你會制啊。 嗯。 因為佢個社會地位令到你覺得有著數啊嘛。 係咯。 其實菠蘿雞係相對嘅，我成日都覺得。係 啊，我都覺得。 即係有嘢有著數，你咪有一黐咯。等於啲女啫嘛。嗱，醜樣嘅女永遠做唔到菠蘿雞㗎，醜樣嘅男仔永遠做唔到菠蘿雞，因為你都唔會叫佢出嚟啦。 嗯。 佢出得嚟，因為有啲知識嘅時候先可以黐得你啊嘛。我覺得水菠蘿雞係一廂情願，即係係咪雙方情願啊？ 嗯 啊，但係有啲人就用啲好撚老撚到嘅方法咯。例如我頭先講嗰個女仔咪係咯，即係佢黐你係因為同我而家個太太同房，咁你焗撚住兩個人住一間房，日對夜對，你焗撚住俾佢啦，大哥，呢啲咪撲街啦，屌！ 所以做人拎得起，放得低啊！ 一定要啊！嗱，咁我哋今日錄埋第二個題目。因為咧，我哋而家條聲咧得十二分鐘嘅十三分鐘 嘅，係啊， 咁咧錄第二個題目係咩咧？ 我哋今日諗咗一個係啊，因為近排同我師傅反咗面啦， 係， 咁啊談師傅啦， 嗱，我話俾你聽， 喂，不如我哋熄一熄機，再開機咧，令到咧我哋避免去噏咗人名又斷線。 OK， 一於咁話，拜拜。